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63面。第二行啊，这是一个大段落，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起啊。于正菩提，当求善友，求友之道，应如圆觉经所言：末世众生将发大心，求善知识。欲修行者，当求一切正知见人，心不住相，不着声闻缘觉境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是说末法时期啊，正是我们现代这个时代，我们想学佛，我们学佛能不能成就，关键是在老师，善知识就是老师啊。这个经上讲的善知识、善友都是老师啊。如果求到真的好老师，你肯定有成就啊。所以老师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老师的条件，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初学佛，老师教导我们，首先老师告诉我们，老师跟学生是缘分，可遇不可求啊。我们做学生的想找一个好老师不容易，可是老师要想找一个好学生更不容易，到哪里去找啊？真正是古人所说的这桩事情，可遇不可求。现在我们明白了，这桩事情是与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有密切关系啊。到这个世间来，跟父母的缘，跟老师的缘，跟兄弟的缘，跟同学的缘都非常深厚，没有偶然的啊。没有因缘呢，永远不会聚头。只要我们细心观察体会，就能发现啊。我们知道要求好老师啊，于正菩提，就我们想学佛想成佛，当求善友啊，要求好老师。这求友之道呢，应该像圆觉经上所说的啊。圆觉经这一段经文完全是讲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啊，末世众生，我们求善知识，我们想修行，我们想在这一生呢有一个好的结果啊。这个结果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愿望能够实现。那么当然最好的老师是真正 开悟的人啊，中国大乘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这是第一等的善知识。这里就是教给我们的，你看一切正知见人啊，什么是正知见呢？心不住相，我们要留意啊，心不住相呢，心才真正清净。心要住相，心里头就有相了，有相心就不清净了。这一句话要用坛经来解释，慧能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心不住相。那慧能大师说的真心是空寂的，什么都没有啊！这些真心呢、啊？真心里头没有相啊！啊！现在科学家讲得很具体，什么是相？相是现象啊！科学家把宇宙之间的现象归纳为三大类。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三大类就包括静了。心有没有了？心呢？这三种相都没有。所以心要有相，心就坏了；心要没有相呢，那心是真的啊，那个心起作用可不可思议了啊，那个心里头有无量智慧，有无量德能，有无量相好。啊，佛在华严经上所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就是指这个。可是心里住相呢？啊，把外面这些拉拉杂杂的相放在心上，我们的心就被染污了。这个染污就叫做妄心。诸位要晓得，妄心跟真心是一个相，是一个心。啊，真的是一不是二。住相就叫妄心，不住相就叫真心。啊，就心里头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真心。有一样东西就是妄心。那哪一样东西呢？我。这有了我就糟了。那有了我，那是染物的根源。啊，我是怎么回事情？根心亦有波动现象啊，这个波动现象非常快，频率非常高，非常快啊，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啊，我们把它换算出来320兆，这一弹指它的频率振动的次数是320兆，这一弹指啊，现在我们科学都是用秒做单位，时间单位，那一秒钟我们能弹多少次啊？我能弹4次，我相信有比我弹得更快的，力量比我更强的。如果算弹5次，5×320兆，1600兆，一秒钟振动的频率1600兆次， 就是说真心起了波浪了，这个波浪非常非常微细啊，不但我们不知道，大乘教理佛说切地以前都不知道啊，也就是切地菩萨那种定功还不能发现，到拔地就发现了，拔地这个定身了啊，拔地菩萨见到了啊，一秒钟1600兆次的这个微波，拔地菩萨看到，八地以上9地10地等觉妙觉啊，换一句话说，52个菩萨阶级里头最高的上面5个阶级都看到，不是假的，不是一个人看到的，释迦牟尼佛不是说我一个人看见的啊，许多人都看见，那八地以上全看见，这事情就不是假的啊。这一动呢就叫妄心，就不叫真心了，随着妄心呢就冒出一个我来了，本来没有我，他就冒出一个我来了啊，这个妄心叫阿赖耶啊，梵文的名词啊，阿赖耶的意思，含藏的意思，就是包罗万象，这个意思啊，这虽然是个妄心呢，它包罗万象啊，什么现象都在其中，都在里头出现啊。那我们无知啊，智取就是执着，取相这就像住相啊，取阿赖耶的见分一分，阿赖耶的见分无量无边啊，无数无尽啊，他只取一分，那一分做当做什么呢？当做我啊，我们现在讲灵魂啊，啊，取那一分当做我，不知道整个阿赖耶是我，那只取了一分，你说糟不糟糕？你看阿赖耶的相分，变法界、虚空界、物质现象，全是阿赖耶相分。执着这个身叫我身啊，都是执着一点点的当作我，不知道全部是我，这忘掉了全部是我。所以真正觉悟的人他是什么心态呢？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皆是我那真的觉悟啊，真的是我，从这里就升起了连带发生的3个烦恼，这烦恼的根，你看有了我了，跟着我连带起来，我爱，而且起来的我爱是什么？贪心啊！啊，我痴，愚痴，愚痴呢？事实真相不明白了。第三个呢，我慢，傲慢，傲慢就是嗔恚的一分，所以贪嗔痴跟着出来了。贪嗔痴叫俱生烦恼啊，它不是学来的啊。最初迷阿赖耶见相两分，以为是我的话，它就跟着起来。根深蒂固啊！啊，要知道这个烦恼的根源呢，啊，它的厉害呀。那么这样一来的，愈迷愈深，啊，愈陷愈深，就往下堕落啊，愈陷愈深呢，啊，堕落到最深的无间地狱。啊，堕落的前的四圣法界全堕落了。因此我们真正想学佛， 首先你一定要知道，心不能住相。我们无量劫来就已经住相了，执着阿赖耶见分的一分当作我，那就是灵魂在六道里头投胎搞这些把戏执着物质现象这一分作为我的身体要晓得这是全都错了你用这个心用这个身造无量无边罪业果报造罪业了，它有反应呢，反应就是果报，果报就是六道轮回。这六道轮回从哪来的？你自己造的你的善业不善业混合造成的，善业人天两道，不善业是畜生恶鬼地狱，通通是你自己造的。外面真的没有自信的确实没有所以心不住相就对了那我们现在学佛明白这个道理，一定要把《金刚经》这一句经文时时刻刻拿来做关照的根据，我要依照这个来做关照这一句经文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常常想这个，想这个怎么样，慢慢你就能把相放下了，你就能回到心不住相这才能返本还原我们不可以瞧不起古人古人做到了心不住相我们跟他比差远了，也就是古人的心清净，清净心生智慧，我们现在心杂乱，杂乱心生烦恼烦恼不能解决问题，智慧能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佩服古人，为什么要相信古人我们举出一个道理你就没话说了，古人的心比我清净，就这一条就够了，我们心不清净他心清净我们放不下他能放下，他这个本事就比我们高释迦牟尼佛19岁放下所知障这个烦恼障，30岁放下所知障，我们有这个本事吗？放下烦恼障得大自在，放下所知障开大智慧智慧德能相好都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外头来的，外面所学的是知识，从内心里面往外放的时候那是智慧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智慧那个能量不可思议最近的这些量子物理学家才发现了这个心不住相，这是头个条件，也就是老师真能放得下从哪里看呢？老师没有自私自利，老师没有名闻利养，老师没有贪嗔痴慢，这是好老师，这是真正善知识。 啊，他对于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没有放下，他是凡夫，跟我差不多。那看人从这里看呢，不是听他讲啊，他讲的东西他有没有做到啊？啊，这个地方讲呢，能说不能行，这不是善知识。啊，前面我们读过《人王经》上讲的“人王般若经”，啊，讲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讲得好啊，正法、相法、末法，啊，什么叫做正法？有讲经的人，有修行的人，有正果的人，啊，讲经他听经，听了开悟了，明白了。啊，真正明白了，他自然放下，放下就叫修行。修行没有别的，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放下。啊，像五十二层楼一样，我放下第一层，我就上了第二层；放下第二层，我就上了第三层，就这么回事情啊。你把下面五十一层通通放下，你就到顶楼了，五十二层了。啊，不放下上不去啊！啊，智慧帮助你放下。啊，智慧告诉你，你现在并不圆满，上头还有，还要往上去，再放下。我初佛学，第一次见出家人，就张家大师，我就向他请教这个问题。我接受方东美先生的教诲，知道佛法殊胜，知道佛法好。佛门里面有没有简单容易的方法让我很快就能契入境界？我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老师告诉我有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真的，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又帮助你看破，所以就这两句话相辅相成啊，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看破是智慧，是学问，放下是功夫啊，放不下你不能向上提升，你永远站在这个地方啊，一定要放下啊！这你找善知识，就从这个地方去观察，细心去观察，你就不会认错人了啊！你看，心不住相，说明他的心清净。平等啊，清净平等一定觉悟，这大彻大悟，这真善知识是好老师。那么再看呢，他不着声闻缘觉境界啊，声闻缘觉也不错了，小乘，心量不大啊，也挺慈悲的。你找到他，他会帮助你，他会教你。你不找他，他不来找你。啊，不像菩萨，菩萨观察你根基 成熟了，他主动来找你。啊，他看到你这个人能信，能听得懂，菩萨就来找你。啊，所以菩萨心量大了，普度众生呐。啊，身为圆觉的心量比较小一点，只度跟自己有缘的众生。啊，跟自己没有缘，这个人来找他，他看了不太舒服，讨厌你，不叫你，不理你。菩萨不然呐、啊，菩萨主动找人呐、啊，所以他不是小乘。啊，下面呢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看，虽现尘劳。啊，他实现在人间，工作很多，很繁忙。啊，事很多，但是心清净。啊，我们要细心观察。啊，真看到了。我这三个老师是跟李炳南老居士的时间最长，我跟他十年，我跟诸位报告过，李老师日常工作量至少是五个人干的事情，也就是一个人要干五个人的事情，所以工作量很大，休息时间非常少。啊，饮食非常简单，一天吃一餐，吃的量很少。啊，跟他见面，要在一个星期之前去登记。给你排时间啊，一个星期之内插不进去的，他时间都排满了啊，这样忙碌，当然心很清净啊。怎么知道他心清净呢？他睡眠少，饮食少啊，要知道啊，人身体是一部机器，机器要运作，需要能量，能量就是饮食，啊，物质的这个能量，还精神的能量，这两种能量支持着它。啊，精神的能量那是信仰，三宝加持；物质的能量就是饮食。为什么我们一般人要那么多的饮食？三餐还不够，还要吃两三道点心，啊，晚上还要吃宵夜。看到了，能量补充啊，就是你的能量消耗太大了，要不断补充，补充不上你就生病了，你就没精神了啊，你那个身体是个大消耗量啊，啊，像我们像开车一样耗油的车啊，那休闲的人是省油的车啊，一样跑得快，一样跑同样的距离，它一点点燃料就够了。那到底我们这个能量消耗到哪里去了？啊，我跟老师讨论这个问题。 啊，是我在学他，一种意识。我学了8个月，我才告诉他。啊，我提出我这一点心得，向他老人家请教。我说，在我的想法，应该是90%到95%的能量消耗在妄念，胡思乱想。真正劳心劳力消耗能量都不多啊！老师给我做证明，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啊！他给我做证啊，那么我们的妄念越少，你消耗的就越少啊！所以李老师那么大的工作量，他没有杂念，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利益众生、利益社会，没有一桩事情是自利的啊，自私自利的没有，没有桩这事情，连念头都没有。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你消耗到哪里去了？恢复正念，正念就是心不住相，心地清净的啊，消耗量就少了啊，工作量可以提升，消耗量提少啊，减少，去心很清净。事有诸过吧，赞叹反省啊，日常生活当中，你说在这个时代，你做这么多事业，你不能不应酬，你不能不交际啊，有的时候也有过失啊，在所不免呢。啊，虽有过失，怎么样呢？承认自己有过失，并不隐瞒，而且是对于没有过失的人赞叹啊，应当要学他，别学我。这是真善知识啊！啊，这个就是中国古人讲的“隐恶扬善”，看到别人的好处要赞叹，看到别人有过失不必说，不要放在心上啊。隐恶扬善，社会人人都愿意做好事啊，社会才安和，才健康，才稳定啊，没有批评的，只有赞叹的，佛门也不例外呀。古来祖师大德教弟子，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出家人互相赞叹，佛教就兴旺了。出家人要是互相批评，啊，甚至于自赞毁他，这佛法就灭了。啊，那我们是做一个复兴佛法的，还是去做灭亡佛法呢？要知道，这是末法时代，末法时代的人业障都深重啊，有过失在所不免呢。古德说得好啊，人非圣贤啊，出家学佛了，你不是佛菩萨， 你怎么会没过失？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啊，这个对的。那前几天有人来告诉我，他说法师，你们印的经本经的名字是我提的几个字啊，我提的字好像有名字。他说法师，国内讨厌你的名字，你把名字去掉好不好？好，去掉，法流通就好啊。啊，叫我把名字去掉的人，我感恩他。那为什么感恩他呢？名是假名啊，也会帮助自己啊，功高我慢呢。那名字去掉好啊，啊，从今其后我给人提字都不用名字了。啊，我感恩他。人要有实德，不要有虚名。我们连实德都没有，再要个虚名，这就是罪过了。所以他的提醒，我们要感恩。啊，我们不能责怪，责怪那我们就错了。啊，我们用感恩的心就对了。啊，回报我的人，批评我的人，陷害我的人，你看看。我每一天讲经两次给他回向啊，讲经功德供养他了啊，决定不能跟人对立了，对立你就错了，你不是学佛了。佛法头一个破我见，第二个就是破对立边界啊。为什么呢？你住相了吗？我们给人提个字，后头不落款，不住相，心不住相，这是经上佛教给我们的，何必要住相呢？啊，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啊，还有人告诉我，有些地方要把这些书统统烧掉。我说谁的？政府命令烧，我们决定服从政府命令。为什么？历史上三无灭法，佛门的子弟出家在家没有一个反抗的，你看看历史，没有一个反抗的。佛弟子是最好的公民啊，国家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做，就这么做，绝对有服从啊，叫我们停就停，叫我们解散就解散啊，一定要听话了，要做出好样子，听话就是好样子啊。将来下面一个朝代起来了啊，那个皇帝要朝佛教徒这么听话，这么好的公民，我们要护持。过去历史不就是这样的吗？你看灭法灭了 五六年了，底下一个皇帝的时候知道了，马上拥护护持佛法就又兴了。如果佛教徒反抗，灭亡之后永远不会复兴啊！所以这是好事，都不是坏事啊！啊，看看佛教徒，你是不是真的学啊？释迦牟尼佛教你修忍辱，叫你修布施，叫你修持戒，你是不是真干了？真干，对了。你是假的，假的必应该灭亡啊！政府是个贤明的政府啊！啊，他不是糊涂人呐！啊，所以学佛一定要依教奉行。你看，求真善知识啊，要有心不住相的，不着声闻缘觉的。啊，虽现尘劳心清净的，事有助过赞叹反省。 啊，我有些地方做的不够，做的不好，人家做的比我好，我要赞叹他，我要劝人跟他学习，我也要向他学习。啊，这善知识基本的条件呢、啊。啊，不令众生若不虑矣。这一句话是，换一句话是，决定不会教众生呢、啊、犯法。啊，不守规矩，这是错误的。啊，律是法律，仪是威仪。用现在话讲，啊，就是世俗的这些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啊，国家的法令规章一定要遵守。啊，国家不许人民聚会，这是对的。你看印光老法师早就知道了。啊，他教导我们，佛教的团体不超过20人。这印光大师是文朝讲的多，我们都单张印出来劝大家，道场不要超过20人，容易维持啊，生活简单的。两三个护法你心就安心了，你不要求人的，道场大开销大，你要想办法去巴结信徒，你哪有道心啊？所以我说印光法师讲这个话针对我们这个时代啊，我们必须要遵守啊，小道场容易维持，心是定的啊，你才能成就啊！啊，特别是末法时期，人心不清净，染污严重，心浮气躁啊，人多，很不容易得清净心，所以人是越少越好。啊，必须符合国家的政策，国家的法令规章啊，你就对了啊，决定不能做犯法的事情，做犯法的事情不是国家处罚你，对不起佛菩萨啊，你背师叛道啊，背师叛道就是罪杀比地狱啊啊，所以决定不能做。啊，佛教我们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是正确的。啊，所以求如是人呢，皆得无上菩提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菩提。语言究经上把善知识基本的几个条件说出来了啊，我们现在老师就有标准了。上面引用的都是经文，下面呢念老给我们做简单的解释。鼻经是曰，这个鼻经是圆觉经，圆觉经上告诉我们的，欲求善知识，首须求居正之间之人啊，正之人间。何谓真经啊？什么叫真经？圆觉大疏啊，大疏是注解，宗密法师的啊，华严宗第5代的祖师，宗密大师圆觉经注解， 它有三种，圆觉间大数、六数，啊，还有一种，它有三种。啊，大疏里面说善大觉性，不因修身，觉则无以明真之性。善大觉性啊，我们看底下念老的注解，觉性者性觉妙明也，根性本来就觉悟，本来就是智慧，真是无量的智慧，它不从外来的，你自心里的本有的。那善能通达，怎么个善法呢？只要你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自性智慧就透出来了，这叫善法。所谓放下便是啊，人人都有啊，一点都不稀奇啊！啊，什么人的智慧呢？诸佛如来的智慧。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释迦是佛，弥陀是佛，你也是佛，他也是佛，大家都是佛。智慧是平等的，德能是平等的，相好是平等的，没有一样不平等。啊，为什么呢？一切法都是从自心流出来的，它怎么会不平等呢？啊，就怕你着相。啊，所以我提字后头提名，我着了相啊，这些大善知识叫我不要着相啊，我感恩他了，他提醒我了，啊，真的不要着这个东西啊！你看到我背后这个华严三圣的像，我非常佩服，这个像你们仔细去看。唐朝人的话，没有题名，也没有年月日，只是画佛像，干干净净，一个字都没有，连名都不留啊！啊，这叫什么？真正心不住相。你看现在画这个像的时候，写上自己名字，还要盖图章，啊，还要记上年月日。啊，那这个境界跟这个画家就不一样了。这个画家肯定是学佛的，佛门弟子。啊，所以这个提示我们要重视啊，心不着相，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啊，我们天天读这个经，没有注意到，人家当头给我一棒，把我打醒了。啊，这是大善知识啊，这不是普通人呐、啊！啊，善能通达，本有性觉，故云善大觉性。 本有决心，不从外来，非因修德。慧能大师开悟了，常常跟人讲啊，别人赞叹他了，你老人家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所以他告诉别人，这个事情你自己都有，不是修来的。从哪里来呢？放下本来就是。啊，你所修来的是三乘五乘，向上一着不是修来的。啊，究竟圆满的智慧德相是你自己本有的，只要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就是。啊，放下执着就是放下见思烦恼，你就证阿罗汉了。放下分别，不再分别了，你就成菩萨了。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成佛了。都在放下了，不在别的。啊，这个道理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啊，我们自己天天在经教里面钻，迷在文字上，没有真正体会到意思啊。啊，所以别人来提醒我们，我们要感恩呢，那不是凡人呢，啊，那是佛菩萨实现的，啊，把我们境界往上提升了，这个提升利益太大了，真正到心不住相。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十宝庄严土，真的叫大幅度提升了啊！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无生了，这是什么地位？华严原教七地以上的地位。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修行比其极乐世界还殊胜，这个地方是大起大落啊，极乐世界是平平坦坦的，有进无退，一生决定圆满啊，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啊！前面我们都学过，那么因此正是行不道处啊。这个行不道的意思，就是佛法里常讲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你没法子说，你也不能想，你想就错了啊，想是妄想，说是废话啊，你不想不说，哎，这境界就现前，你自己清楚，跟你同一个境界的人清楚啊，不到你这个境界人他不知道，到你这个境界比你高的就都清楚啊，这叫实证啊。下面句子，善能分别诸法相也。句子不是为自己，为什么？自己没有句子， 无相无缘，大三空三昧里头哪来的觉证呢？那么这里为什么要说觉证？为一切迷而不悟的众生啊，你要教导他们，你得看他们的程度。要用很多方法慢慢的把它向上提升啊，像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抉择？有。哪些抉择？先十二年讲阿含，讲小法啊，再八年讲方等，这个二十二年的根基打下去了，给大家讲般若，讲二十二年，最后八年讲法华，这就是抉择啊！是为什么？为教化众生的啊！你要知道分别诸法的法相啊，你才能教人。无疑于地一地而不动也。地业一地就是心不出相，啊，大所谓言心不住相者，你看立凡夫烦恼境界，若有少法当前，皆名住相，乃至菩提涅槃尚不取住啊，何况世间梦幻境界，故不应住色身相处未发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大师就在这一句开悟的啊，心不住相在什么地方下功夫呢？在色身相位处法，六根对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这叫心不住相啊！这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应无所住就是心不住相，而生其心呢，就是为众生呢，抉择法门啊，众生想回头，想学佛，从哪里学起？啊，你要告诉他啊，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先学做人，再学成佛啊，人都做不好，怎么能成佛啊？无始劫来那些妄想分别执着以及些习气，都要把它断掉，都要把它放下啊！心里面贪嗔痴慢疑没有了，你身决定不会造杀盗淫妄这些恶业，绝对不会造啊！心有贪嗔痴慢疑才会造恶业啊，才有嫉妒傲慢啊，跟一切众生皆不善的。啊，得无住心呢，及其缘觉。你看，只要无住，下面是什么？圆满的大觉，你就能得到啊。心要一住相，得不到了。 啊，人要不知道感恩，不但出世间法没分呢，世间法都没分。啊，我们看到日本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他发现水实验反映出来的图案最美的是爱跟感恩，这两个意念的反应呢是非常非常之美。所以他问我，他这是不是宇宙的核心？我说没错啊，真正是宇宙的核心，人不能不感恩啊，感父母恩，感佛菩萨的恩，感国家的恩，感一切众生的恩，佛教给我们念念不忘啊，上报四重恩啊，这个恩德比什么都重啊。最后一条是一切众生对我都有恩啊，我们生活在感恩的世界，你说多快乐，没有怨恨，没有对立啊，没有冤亲债主，没有啊，都是恩人的啊，包括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跟我是一体啊，念念感恩呐、啊，这个道理你透彻了，你这感恩的心就升起来了啊。不着声闻圆觉境界，如称赞大乘经云，宁在地狱经百千劫，终不发二乘之心啊。二乘人什么呢？自利，不主动的利他啊，宁愿堕地狱百千劫，我也不学二乘从。虽现尘劳，乃至入不虑一诸居，总之如大俗所示，坏见之人虽不坏行，不堪与众生为道也。这是选择善知识，知见第一，他的行为还是其次啊，最重要它是正知正见啊，这是好老师啊。虽坏行，但是不破戒，是则人天真圣佛天啊，真正的殊胜佛天了。天台大师曾经说过，智者大师他讲能说不能行，他所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啊，跟经典讲的相应，跟祖师说的相应啊，他没有说到。过之思也，这个人可以做过思啊。为什么？他说的不错啊，跟圣贤跟佛菩萨讲的没两样啊，可以做过思啊。如果说能说又能行，过之薄也，那是过薄级的啊。他能说到没有做到，你要听他的话去做你的好处，你的利益啊，他自己做到做不到没关系。由此可知，这个真善知识 最重要的知见正确。啊，他有一点小毛病，有一点习气，啊，这个无所谓，无伤大雅。啊，文人确实有这个习气，不修边幅，很随便。啊，不太拘束那些礼节，啊，他什么？他自由想习惯。啊，但是他讲的东西讲得好啊，是真的啊，就过思啊，啊，他又能真正能做到的，那就过饱啊，啊，智者大师告诉我们的，啊，过饱找不到，能找到过思就不错啊，啊，他做不到，我们努力做，做到了超过他，这就是教学里头所说的。亲出于懒啊，学生超过老师啊，超过老师是什么？老师没做到的，学生做到了啊，这就超过老师了啊，超过老师，老师欢喜啊，老师没有嫉妒心呐、啊，老师巴不得学生个个都超过他啊，为什么？风气才能够端正，社会上好人多了，真干的人多了，这社会有进步，社会祥和啊，这个社会才长治久安啊。如果学生都不如老师，老师会流眼泪，为什么呢？一代不如一代，会走向灭亡，一代比一代好，他走向兴亡啊。做老师的心，做父母的心，都希望底下一代超过自己，这是真善之事。如果说下一代不如自己，这就不是善之事了啊，下一代不如我，再下一代又不如下一代，这就灭了，这个太可怕了啊！你看中国古时候啊，做官的人戴着帽子，你们看到戏台上看讲的，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从前做官戴着帽子叫进贤官，后面高前面低啊，像个台阶一样上去，前面是自己，后头是后一辈下一代，希望下一代比我高，帽子戴在头上叫你念念不忘啊，用心培养下一代，下一代超过我，国家才有前途，才有希望啊。如果我是最高的都不如，完了啊，那就可悲了。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又大论语，大论是大智度论，于诸世尊，如世尊讲，若有能开示深意，解散一切，这尽心尽智不念于我。真求善之事是这种心态啊！啊，我们遇过啊，早年我在台湾求学啊，我的老师方东明先生，有人批评他，说他一文不值。哪些人呢？家乡人、同城老家的人，啊，他们知道从小看他长大的，啊，批评他了。 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不就完了？啊，不是，你们的批评你也没见到，你是听别人说的。我今天跟方先生说，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我亲眼看见他的。啊，我跟张家大师批评很多，张家大师正直和尚啊，他懂什么？你怎么跟他学啊？啊，跟李老师的时候，出家人那是四宝啊，那不如法的。如果听这些人说，我们早就完了。啊，夏莲老的回忆本是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给我的。啊，他的梅注本给我的。我在海内外过处讲这个本子。台湾有反对的。大陆上反对更多。有人给我讲，压力太大，你要不要不要讲这个本子，换个本子讲吧。我说不行。我要不坚持下去，人家一句话就把我送到死的地方去了，再不会翻身了。净空法师背师叛道，这个罪名重啊！无论他怎么样反对，我还坚持，我绝对不背师，我绝对不叛道。啊，你们批评随你们批评，我不放在心上，我不闻不问，我天天讲这部经，天天学这部经，我在他这里得利益吗？你们有得到利益吗？你不知道吗？啊，无论你是持什么理由反对，这个经是老师给我的，我相信老师，我永远感恩老师，纪念老师。啊，一直到中国国家肯定这部经了，才没人说话了。我看到国家宗教局印净土五经，无量寿经就是夏莲居的会集本，国家承认的。啊，国家有智慧啊，国家聪明啊。啊，不但我们要坚持弘扬这个本子，为什么呢？夏老汇集10年功夫啊，黄念祖老居士注解6年功夫啊，带着病啊，夏老没见过面，念老是老朋友了。啊，他大我10几岁。啊，对我非常器重。这两个人的苦心，要没有人出来弘扬，埋没掉了，没有人知道，多可惜啊。啊，我就是不受李老师的嘱咐，我看到这两个老人对这部经上下这么大的功夫，要不把它宣扬发扬光大，怎么对得起这两位老人？这部经这个注解对末法9000年众生来讲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我今天宁可把华严放下。啊，我全心全力来弘扬这个本子。啊，尽我有生之年，1年讲一部。啊，每讲一部 大概需要1200多个小时。真实利益啊，最真实的利益是我得到的啊，我的信心决定的生极乐世界啊，他们两位都往生了啊，今天这个事情交给我了，我决定的生，这我有信心的啊，这是真实利益啊，所以求学修道最重要的一个心态，就是对老师，于诸世尊对老师如是尊相啊，我们要把老师看作是现在的佛啊，释迦佛的化身，阿弥陀的化身，我们真正的理解了啊。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世间普通的人，普通的学者啊，没有恭敬心，甚至还有批判，那我们就有罪了，你怎么会学到东西啊。我还听到有一些同学告诉我啊，在我身边的一些出家人听我讲经，他们听的时候心不在焉，下来之后问他，师父是给别人讲的，不是给我们讲的，你说我知不知道？我早就知道啊，现在是民主自由开放啊，父亲不能管儿女，老师不可以管学生啊，这个时代提倡的是人权，你要严加管教他，你侵犯儿女的人权，你要管学生，你也侵犯他的人权，决定不许哭的啊。所以现在家庭我们看到很多做父母的人啊，见到我诉苦啊，小孩不好教啊，很多的学校老师来给我诉苦，学生不好教啊，我用佛法劝导他，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你不随顺怎么办呢？啊，你今天念师范学校，你在学校去上课，你只有恒顺了。啊，你要感觉到良心不安，辞职，不教了。啊，所以我有很多学校聘请我的，我不去。啊，为什么呢？我教不了，学生不听。啊，不如自己关起门去了，老实念佛。啊，读经念佛，这个生活多自在啊！啊，决定往生净土。啊，这个世界什么时候需要，就是大家想要佛法，想要圣贤教诲，我们再来嘛。啊，他什么时候有这个念头，我们再来，成愿再来，不着急在这一时。啊，他不喜欢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他喜欢，我们就再来。啊，在这个人间也是如此。他不喜欢的我们赶快离开，喜欢的再来啊，哪个地方喜欢到哪里去， 很自在呀、啊。啊，天天欢喜，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呐、啊。这是佛教给我们的，这是佛法修福最高的享受。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一条路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其他不是我们所求的，也不是我们希望的。啊，所以听教，我亲近老师，能带一点东西。今天想起来与心态有关系。我听讲，老师字字句句是为我讲的，我不以为他为别人讲，他就是对我讲的。啊，那跟我跟方老师真的学生就有我一个，他不对我讲，对学校的。我跟张家大师三年学生也是我一个。啊，我们一个星期见一次面，上一堂课。啊，只有跟李老师，李老师是开了个班，班上同学20多个人。啊，虽然是一班同学，我上课的时候，老师字字句句对我说的。我全部都把它收下来了，没有说是对别人讲的，从来没有这个观念呢。这有些学生怎么会有这种观念？啊，给别人讲的不是给我讲的，这观念很稀薄。啊，我要不是亲眼看到的，亲耳所闻，你给我讲我都不相信啊。啊，所以现在真的方老师所说的，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啊，教学要是破产了，世界就可怜了。啊，那就是所谓预言家所说的世界末日到了。啊，为什么教学没有了？说若能开示深意，啊，佛经里面甚深的意思，能够讲清楚、讲明白，解散疑结，我们的怀疑，啊，皆是我们不能畅通、通不过去的地方，为我们解除。啊，我们真的受用了，这尽心尽智啊，不念于我啊。纵然他有什么过失的时候，不要去想这些。啊，这是我们常常说的，劝勉大家，我们人人有个良心，记住，你的心是良心，是非常善良。你要把你的良心去收集一般人这些啰嗦啊，这些罪孽放在你的心上，你就错了，你的良心变成造作恶业的人的啰嗦头。你是个聪明人吗？聪明人怎么肯把自己的良心去装别人的啰嗦？啊，我们要把我们的良心要里面要装圣贤人的教诲。 啊，要装一切善人的善言善行，才能帮助我们提升呢，才能帮助我们成就啊。啊，所以我们对这些人要敬心，要爱护啊，要向他学习啊。啊，他有什么毛病习气，有时候是大权视线，凡夫看不懂啊。啊，他在那个地方度化众生的。啊，不同根性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四摄法里头最后一条叫同四。这一条通常我们讲的时候啊，都有一点忌讳。啊，不敢细说，细说怕别人听错了，错会了意思。啊，所以我讲到同四，我都说我们与佛同四，与菩萨同四。啊，我不敢与世人同四。那世人同四，这个人喜欢跳舞的，你天天陪他跳舞；那个人喜欢打麻将的，你天天陪他打麻将，那叫同四，是不是这样的？是的，菩萨可以做。为什么他要度那些人，你不跟他在一起你怎么度得了他啊？跳舞跳得好，人人都羡慕。哎，你从哪里学的？我从阿弥陀佛里学的。哎呦，阿弥陀佛，是啊，大舞台在极乐世界，这样把他带到佛门里来了，这叫真善知识啊。啊，打麻将度赢钱没有常输的，你从哪里学的？我从阿弥陀佛学来的，有智慧呀。啊，所以他能够从这个方面上把人带向正路啊。这是四摄法里的最后一个，太高明了。啊，但是你没有这个本事，你去学的时候，那你就被人家，不是你带人，被人家带跑掉了。啊，真有这个本事可以。啊，就四摄法末后一条。啊，那是诸佛菩萨度这些作恶的众生。啊，用这些非常手段。啊，所以说是我们看到了。他走卧，也许他在里面正是要度那些众生啊，用这些非常手段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认为他是卧啊，因为我们想他的卧，我把我们的卧的念头拉起来了，这是绝大绝大的错误啊，永远不要记任何人的卧，保持自己纯净纯善啊，我的事情不看，我的言语不听啊，绝对不放在心上啊，我们的心才快乐才自在啊，纯净纯善，没有我念啊，没有我的印象在里头啊，如碧狼城堡，不得以狼卧故不取其宝啊！啊，狼是个袋子啊，是个篓子，这个里面是装的是宝，可这个狼是个很破烂的啊，很不好的，可里头装的无价之宝啊。这个碧狼是这个老师好像有一点好是破戒啊。不太好的行为，人家你看看，你就不跟他学了，错了。人家一肚子学问，正知正见。 啊，你看到一点点，你觉得不满意，你就不学了。谁吃亏了？自己吃大亏了。念释迦牟尼佛，念孔子都有人批评。啊，我们亲近那些善知识，不能跟师尊比，不能跟孔子比。孔子、佛都有人批评他，啊，都有人反对他，都有人骂他。啊，我们这些老师被人批评，啊，被人这个辱骂，我们就受了算了。啊，能解释的解释，不能解释的就点头。你说的都对，可是我还是要亲近，我还是要跟他学习。啊，我决定不能够因为你批评，我就不再去学了。啊，那我到哪里去学？啊，批评这些人，远远比不上老师。啊，所以自己要有智慧，要有抉择。啊，不能因为别人说老师过失，我们就不跟他学了，这个亏吃大了。啊，这才叫大错特错。又如夜行险道。啊，险道是很危险的小路，啊，必人吃惧，啊，这个人不是一个好人，啊，或者是一个无知的人，啊，不懂礼数的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拿着火把在前面走。他给你找路，啊，你因为这个人呢，啊，没有知识，啊，不愿意他这个灯照，你走路掉到坑里头去了，你不能怪人，啊，这些例子都是告诉我们，记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孔子讲的。哪个人没有过失？你在世间找一个没有过失的人，绝对找不到。啊，有过失的人，他也有良心啊。找一个完完全全的恶人，啊，一个人一生呢，没有一个好念头，没有做一桩好事，也找不到。啊，于是我们对于善知识的观察，对于善知识的取舍，心里就有数了。啊，自己亲身感受是真的，别人批评，或者是有意，或者是无意。啊，我们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就好，绝不受这些影响，这就对了。菩萨亦复如是，于斯得智慧光明，不计其物。那佛菩萨在卧道里面有，他要到恶鬼道，他先恶鬼身，他跟鬼合在一起，这就是什么四摄法的最后一个同四摄，这个人堕地狱了，他要去堕他，他一定现地狱身，不现同类身你堕不了他，他是个畜生，你去堕他也要堕同类身，他变成一条猪了，菩萨也要变成一个猪，猪跟猪在一起。 他堕到蚂蚁身呢，菩萨也要变个蚂蚁跟他在一起，才能沟通，才能教化他。佛菩萨寻声救苦，与一切众生现同类身，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啊，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不是随自己的意思，随他。这是四摄法到究竟的，都是属于同四摄中啊。那菩萨到我们这个人间来，释迦牟尼佛来，一定实现我们的圣相。啊，菩萨到中国来，啊，我们所知道的。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啊，阿弥陀佛再来的我们至少知道三个，善导师的，永明延寿大师师的，风干和尚师的啊，这三个身份暴露了，没有铺路的我们不知道啊，富大师弥勒菩萨才来的，布袋和尚弥勒菩萨才来的，佛菩萨在中国应化很多啊，身份没有漏的多，身份漏出来的少啊，还是中国人善根深厚，祖宗积德啊。今天说实在话，最近这两百年把祖宗教诲收获了啊，这在古时候说这是不孝啊，啊，不孝父母，不敬祖先就是不孝父母啊，不敬老师啊。佛法是师道，孔孟是师道啊，不敬老师，不孝父母，那就要受惩罚，灾难是惩罚啊，所以惩罚还是爱护。父母惩罚儿女，哪有不爱护的道理？老师惩罚学生也是爱护。啊，对祖先要有孝顺心，对老师要有诚敬心，我们才真正能学到东西。啊，所以最好是真正学佛，心里头不能有恶念，不能有恶言，不能有恶行啊，凡是一切不善的统统放下啊，别人说也不必理会啊，永远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就对了啊，对于一切心行不善的人原谅他，决定不要计较，我们被人伤害还得感恩他，为什么替我消业障，这都是真的，我感恩他我的业障就消了，我要是跟他计较，要跟他辨别，将来还要报复，那麻烦大了。为什么呢？极乐世界去不了了。啊，要跟他在这个世界上， 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搞这些把戏，这个把戏双方都痛苦，就何必呢？啊，所以用感恩的心情，我们大幅度提升了。啊，他来帮助我们提升呐，成就我们忍辱波罗蜜。好事决定不是坏事。是故毕竟戒律啊，经上的总结，求入世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能够亲近正知正见的人啊，他的行为不要去管他，正知正见，你就能得到无上菩提。该为如是之人是真善之士啊。与真善之士能知能求，你能知道这个人真善之士，你能想跟他求学，故必证菩提啊！你决定成就啊！底下一段，大苏有曰。但令善思明思，这个名不是名气大啊，名气大未必有真学实学，这个要特别注意。啊，不要被名气误了自己。啊，所以佛经里讲名是光明之名，这名说有智慧呀，啊，真正有智慧，真正有学问，啊，你去请教他，名师必是灵师之师啊，啊，这个老师叫你。他一定有善巧方便帮助你开悟啊！一同善财于文殊处发菩提心意，问菩萨行，文殊亦不拘束，但令清净善友，随之得云比丘辗转令往矣啊，这是善知识的善巧方便。善财童子，他的老师是文殊师利菩萨，他在老师会下得根本智啊，根本智是什么呢？就像慧能大师在五祖会下成就的一样，明心见性这个他得到了。哎，再向上呢，老师叫他去参学，不必住在我的，在我这毕业了，为什么？你有能力分别是非善恶，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能力之后，人人都是老师啊！善人跟他修善，恶人看到他恶行，自己反省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善恶通通是老师啊，没有一个不是老师，成就你无量智慧啊！五十三参真的是如此啊！里面代表作恶的 啊，圣人婆罗门愚痴，甘露火王代表愤怒，就代表贪嗔痴，还有一个密苏发多女是妓女，代表贪，这三个代表贪嗔痴。善财童子都要去参访啊，啊，你看参访这三个人，善财童子有礼敬，礼敬祝福，没有赞叹。参访任何一个老师有礼敬有赞叹，只有这三个人有礼敬没有赞叹。你细心看，为什么没赞叹呢？因为他们所表现的与心德不相应。那一般人不可以学，要引以为戒就对了。啊，不能学贪嗔痴。啊，要能从这个地方回头，那就成就大成就。啊，这三个人是什么人？都是诸佛再来的，实现的。啊，用这种方法度化那一类的众生，必须用这个方法，不用这个方法，你就入不了他那个他的氛围，你就没办法跟他接触。用这种手段，啊，入到他们境界，善财童子感受到清凉自在。啊，诸佛菩萨实现的。啊，所以善财这毕业了，问菩萨行，啊，如何落实？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在人接物，真因学问呢。啊，文殊菩萨没有跟他说，叫他去亲近善友。啊，完全开放了，没有开悟之前，不可以离开老师。开悟之后，老师不会让你在他那里多住一天，一定叫你出去参访。啊，没有开悟之前，只听老师一个人的，什么人讲东西不能听，什么人的书籍不能看，规矩非常之严。啊，开悟之后完全解放了。啊，你什么都可以看，什么都可以听。为什么呢？你只有得利益，你不会迷惑的。你有这种能力了吗？啊，你看得多，听得多，接触得多，你就什么都知道了，无所不知。啊，般若无知啊，无所不知啊。古时候教学都用这个方法，啊，我到台中亲近李老师，李老师对我用这个方法，啊，跟他见面，在座的还有一些人，啊，是在一个，我记得是在慈光图书馆客厅，客厅不大，大概只有我们摄影棚这么大。啊，老师就给我提条件，你要想跟我学习，啊，拜我做老师，我有三个条件， 你能接受，你留下来。我教你，你不能接受，你就另寻高明。啊，哪三个条件呢？我没有问，他自己说了。第一条，从今天起，你过去所学的，啊，不管是张家大师教的，方东梅先生教的，啊，乃至于你学，我一概不承认。啊，李老师不承认。一切从今天从头学起，你跟我学，我教你从头学起。第一个条件啊，第二个条件呢？从今天起只能听我一个人讲经，任何人讲经不准听。啊，第三个条件。从今天起你所看的是文字，没有得到我许可的不可以看，连佛经都不可以。这条件很苛刻，好像老师目中无人呐、啊！哎呀，狂妄自大，我从来没接触过这么一个人呐、啊。可是想了一想呢，到这儿来了啊，而且朱金洲老居士介绍的，不是普通人啊。老居士跟李老师同年，好朋友，告诉我对佛学、对儒学很深的造诣啊。禅云法师推荐介绍我的，我这一想的时候，好吧，接受啊，三个条件都接受。接受之后老师说了，有期限，有期限的，多久呢？五年，五年必须遵守，五年之后你学成功了就开放了啊，你什么都可以看，什么都可以听，五年之内不许过啊。实在讲，我在那里说三个月效果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头脑清净，那不能看吗？不能听吗？就听他一个的嘛，就单纯了，心清净了，就又有智慧了啊，真有效果。哎，这下这个方法妙啊，他怎么想出来这个办法啊？半年之后啊，我就服了啊，一点疑惑都没有。五年之后，我就向老师说，五年期满了，他怎么样啊？我说老师，我再干五年。啊，他就笑了一笑，我再遵守五年。啊，我遵守这个方法五年。啊，以后的开放，你什么都可以看，什么都可以听，为什么？你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你不会上当。啊，为什么先不让你看呢？你没有这个能力，你看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你很容易分心，很容易迷失方向。所以这叫什么思沉呐？中国古时候讲思沉就是这个。啊，一直到好像是九七年，我到新加坡。遇到延培法师啊，这也是个讲经说法的法师，他讲唯识，我们也是老朋友啊，因为都是讲经的嘛，就特别亲切。他请我到他道场，对他的信徒讲开示啊，一个小时讲完之后，他接待我，请我吃饭啊，我们就聊天，聊到李老师当年 啊，我跟他见面的经过的信息，他就笑起来了。他说他很想出家，做小沙弥，跟地贤法师。地贤法师也是用这个方法教他，也是这三个条件。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不是李本李老师的专利，才知道中国世世代的祖祖相传就这个。啊，你对老师不服不听话，人家叫你干什么？不叫的。啊，完全相信，没有二话好说，条件先找好。啊，可是延培法师没成就，为什么呢？他看小差逃了啊，没有告诉老师就跑掉了，跑到厦门，他去亲近太虚法师，太虚法师来办那个辅修院，真可惜啊！他要是不离开地贤法师，他是天台宗下一代的祖师。啊，这是不告而别，这样走的。很惋惜，所以我们才完全明白这个道理。啊，我说我还不错，老师五年我还加了五年。根才扎得稳。现在找这个学生找不到了，你想你提出条件，你有什么了不起？比你高明人多的是啊，我何必要去亲近受你的约束？没有了，大概四成可能到我这代就只维持了，后头再没有了啊，谁能受得了这三条？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